浣溪沙，和柳亚子先生，1950年10月。长夜难明赤县天，百年魔怪舞翩跹，人民武艺不团圆。一唱雄鸡天下白，万方月奏有余田，诗人幸会更无钱。